Pub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第十一课 Lesson 11。我们还是有 Cindy 和我们在一起。Hi Cindy, how are you today? I'm doing pretty good. How's it going for you? Everything seems okay, and we have to come to this section A. All right, let's get to it. 嗯哼，我们看一下十一课第一部分的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一层楼 Story. Story. 这里边可不是讲的楼的第一层，而是一个楼有好几层，它的每一层都叫做 story. Right. 如果我说我住在一层，怎么说呢 Cindy? I live on the first floor. 啊 Cindy 也在犹豫。对 I live on the first floor. 我们用 floor, 地面 F-L-O-O-R 这个词来表示住在哪一层。那么这个一层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楼有三层，我们把它叫做 three-story building, right. 这是我们用这个 story 的意思，可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一层二层的楼来形容。 How many stories is your building that you live in? Oh, that's a good question. It's a tall one. Yeah. It has 28 altogether. 28. And my apartment is on the 18th floor. Really? 18th floor. My building is 18 stories, and I live on the 18th floor too. Okay. So we are on the same floor. In different buildings, yeah. Right? 很好，我们谈到了我们住在哪一层的问题，一会儿我们在课文中还会谈到。我们再看一下紧挨在一起 Close together. Close together. 我和 Cindy 虽然住在同样的楼层，但是我们的楼 Our buildings are not close together. No, different districts. Our buildings are not close together. 我们住的那个楼不仅没有紧挨在一起，而且连我们住的区都不同。我在朝阳 district.And Cindy 在 In 海淀 district、mm. 听到没有 district 区我们都在不同的区我们再看看路怎么讲 road 我们知道街道一般用 street 那么路呢我们一般用 road 还有我们、前边学到的 drive、 right. 也是形容路但是那是形容路名而不太用我们一般说 this drive we don't say that often no. 我们 this road or this street讲到路 drive 呢就用专门的比如说 Victoria Drive 指的有名有姓的地、这样呢我们比如说长安街我们用的是哪个词呢我们既不用 road 我们也不用 street、mm-hmm. 我们用 avenue right I lived on an avenue Hillsdale Avenue growing up oh avenue does that mean that avenue is much broader yeah wider it's off of the main streetsOkay. But Chang'an Avenue is a main street. Oh, is it? Yeah. Usually in the States, an avenue is off of an off street. 因为我们在比较，因为这个称呼呢，各地都不同。我们称呼了 road, street 以后，我们想起了我们的长安街称为 avenue, 因为我认为它是一条大道，称为 avenue。但是 Cindy 说他们家在美国住的那条街也叫 avenue, 可不算一条大道。所以呢，各有不同。我们再看看供应。 Supply. 这是很有用的词。比如说食品供应。Food supply,、 right. 水的供应。 Water supply, 还有什么供应呢 ？Food supply, water supply, right,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Right. Food supply, water supply, 我们还有其他的供应，比如说这是工厂，它需要煤生产。 Coal supply,、 yeah. 就是煤炭的供应，很多这些情况都会用到。大家记住 ，supply 是一个很好的词。然后呢，用和 As well as. As well as. 大家可能会问了，为什么 and 就行了，还要用这么复杂的 as well as 呢？ Yeah, we usually use as well as if you have a long sentence、 right. with, and you don't want to use too many ands. Right. And so you can switch and use as well as. It's more as in written English. Yeah, very good. It's better writing. Yeah, yeah, I agree. 所以 Cindy 讲了 as well as 和 and 是同样的词，可是当你的句子比较长的时候，你已经用了很多的 and， 你不想老用下去，你用 as well as 做一个变化和调节。还有你要把两个比较长的短语连在一起， as well as 也比较有用。那、更多的说呢， as well as 相对的书面一些， and 呢可书面可口语。好，我们再看坏 ，bad， 啊，我们上次都学到了最坏的 ，worst， 啊、 嗯， 现在这个坏才出来 ，bad，worse，worst， 大家要看这三个级别的 bad， 对坏的话呢，可以在那个后边的那个单词表里查到，它们表示不同的程度的坏。OK， 邻近地区 ，neighborhood， 我们学过 my next door neighbor。我隔壁邻居 neighbor 我们都知道 neighborhood 加上 hood 就指的是地区了 neighborhood Do you like the neighborhood around your apartment when you are in Beijing? In Beijing, yeah, I have a nice neighborhood Yeah, I have a nice neighborhood Cindy 在北京住在海淀区她对她周边的、邻近地区非常满意所以她说 I have a nice neighborhood、 I had a great neighborhood growing up in the States Oh, great neighborhood growing up in the States You mean you grew up in the States with a neighborhood, right? Yes, and Cindy 说她在美国成长的整个过程中她所居住的那个邻居区域呢都是非常好的、 yeah. 用了他用了一想到家 Cindy 就非常的、兴奋所以用了 great 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邻近地区或者我们叫做、街坊邻居到处 everywhere 我们上次学到了 anywhere everywhere 有肯定的意思Anywhere 呢里边会带一些否定以后我们在用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区别这两者的不同很差 Poorly 空间 Room 有人该问了 Room 怎么能是空间呢那不是房间吗对 Room 是房子、可以数的 We have two rooms here 我们在这里有两间房子但是呢当你说 room 做空间的时候就不能数了 Is it enough room for this table? 有没有放这个桌子的空间呢那会儿 room 就变成了一个概念空间不可数的了修建 Build 修建的过去时态呢 Built D 变成了 T 请大家注意也不是 Either Or you can say either 啊哈我们在书里看的 either 在前面 either 在后面因为这是英国习惯在先美国习惯在后大家注意到像但是 Cindy 说的时候呢就是 either 在前 either 在后、因为美国习惯 either 英国习惯 either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如说我不会拉小提琴 I don't play violin And 然后呢 Cindy 会说 I don't play violin either I don't play violin either 我也不会这个也不就用 either 你不能说 I don't play violin too too 是什么呢是肯定的比如说 I like music Cindy 会说 I like music too 对肯定的时候用 too 否定的时候用 either 好我们现在请 Cindy 把单词念一遍 Story, close together, road, supply, as well as, bad, neighborhood, everywhere, poorly, room, build, built, either. Thank you, Cindy.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 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等你。 咨询电话6515-9223，6515-0033转3618。 Now let's see this text. A new flat.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ast month, the Smiths moved into a new flat in a modern 5-story building in Muir Road. The flat has 3 bedrooms and a large living room, as well as a bathroom and a kitchen. Thank you.我们看看这里谈到 the Smiths， 就是 Smith 是一家 the Smiths， 当他的姓加上 s 的复数，再加上定冠词，就指的他们家。Smith 家搬家了，搬到一个新的 flat， a new flat in a modern 5-story building， 搬到了现代的房子。我们一会儿再找一找他以前的是什么样的。显然现在是一个 flat， or 是一个。Apartment, right, we would say apartment. 多么大的一个 apartment 呢？它有 3 bedrooms, bedroom, 卧室，三间卧室， and a large living room, 一个大的客厅。西方人喜欢谈房子，不谈多少米。Have you ever asked people how many square meters is your flat or apartment? No, we don't usually say that. We ask how many bedrooms. 对，他们总是用几个卧室来表明这个房间的概多大的概念。如果你跟他说我是150平米的房子，他一点都理解不了你这个房子是多大。如果你说 the apartment has 3 bedrooms, 他就马上明白啊，那三个卧室的，然后其他东西都是跟着的，不一定是必须的，比如 large living room, a bathroom, and a kitchen. Right. A lot of Chinese will just tell me how many rooms are in their apartment, and it's still not clear to Westerners if you could tell them how many bedrooms, because most apartments have a living room, a kitchen, and a bedroom. Or a living room, a kitchen, and a bathroom, excuse me. So, all those are regarded as rooms to you, right? They're usually there. So they like to know how many bedrooms. That gives them more of an idea of the size. But sometimes the Chinese use the living room as a bedroom. So I think that's why they count the number of rooms. OK， Cindy 说他在那个中国的习惯呢，就是中国朋友喜欢跟他说我们家是几间房子，他这就让我很糊涂。为什么呢？他说西方人只是说几间卧室，这就证明房子的有效性。因为有些中国朋友把客厅也变成房子之一，但是他说客厅啊、厨房啊、卫生间，这都是在额外的。他们主要想了解 bedrooms。卧室有多少间，你只要告诉他 how many bedrooms 有多少间卧室，他就马上明白你的房子是什么样的规模。 We also say maybe say the bathrooms 2 bedroom 1 bath 2 bedroom 2 bath。 如果你要再进一步，比如说 两间卧室两个卫生间，或两间卧室一个卫生间，也能说明问题，但是卧室总是在第一位的。 Right. And you can see here this as well as,it's used here. The flat has 3 bedrooms and a large living room as well as a bathroom and a kitchen. You would not want to say the flat has 3 bedrooms and a large living room and a bathroom and a kitchen. Do you see how there's too many ands there? So they put as well as. 对，这句长句子，心里指出这个长句子呢 as well as 这个词用在这里呢，这个连接词用在这里就非常合适，因为前边用了 and， 后面又用了 and， 你再用 and 就显得非常不合适了。谢谢 Cindy。现在我们看第二段。 Before the Smiths moved to Muir Road, they lived in a very poor neighborhood. There were many poorly built wooden houses very close together. There were no gardens and no play areas for the children, and the water supply was very bad. When it rained, there was water everywhere. 现在我们回忆到了 The Smiths 一家搬家前居住的社区是多么的糟糕。这里呢，首先讲 a very poor neighborhood。 这个 poor 不光是指的贫穷，它还指的是很落后，很简陋的。所以有一次呢，一个学生跟一个外籍教师谈 I'm a poor student， 这个外籍教师就半天明白不过来，他是怎么贫穷呢还是很差呢。所以呢 poor 在这里贫穷和差的意思都有，但是 poorly built， 我们看下面一行 there are many poorly built wooden houses， 就是这只是讲非常差的，就是建筑非常差的木头房子。 poorly built wooden houses very close together， and 还说到了 the water supply was very bad，自来水很不好，就是自来水经常供应的不正常啊，断断续续的。但下雨的时候呢 ，When it rained, there were water everywhere。显然是一个 very bad neighborhood。这就为什么他们住在新的 flat 里面很高兴，以前的情况很差。OK， 我们看下面一段。 The Smiths are very happy in their new flat because it is much bigger than their old house and much cleaner. They have plenty of room and it is nice and quiet. And there is a nice garden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where their children can play. 多好，我们感觉到了，以前的房子不要说那个大家和孩子玩耍和娱乐的地方，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能保证。新房子呢，有这么多好处。 So they are very happy in their new flat because it's much biggerThen the old house and much cleaner. 大家注意到这里的比较级在用了 bigger 是从 big 过来的，更比过去的更大，更干净 much cleaner, clean, cleaner. 然后呢 ，they have plenty of room. Plenty of room 不是说有很多间房子，而是说有什么呢？有足够的空间。They have plenty of room, and it is nice and quiet.还有更好的是 There's a nice garden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where their children can play. 好，我们到这里呢就把课文讨论完了。我们看一下应该注意的两点。第一点呢，有一个单词，有一个短语 have plenty of. Is there plenty of water in your cup? No, I'm almost empty.I need a refill. OK, 我在问 Cindy, 你的茶杯里有足够的水吗？ Plenty of water? Cindy 说没有，该添了。好，这就是我们常用 plenty of room, 一般用 plenty 是不可数的。A lot of 可数的。A lot of rooms, 就是有很多间房子。Plenty of room 指的是很大的空间。这是有区别的。再一个呢，用比较级。比如说poorer 更穷的 bigger 更大的 cleaner 更干净的。 OK, we talk about this so far and we'd like to go on next time for the next part. Thank you, listeners. Thanks, everybody. Till next time. Hello, hi,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学到的这一课 A new flat 搬新家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课文，非常有意思。这是关于 Smith 一家的一件大事。 Smith 一家 last month moved into a new flat， 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搬入了一个新的公寓楼。那么看一下这个公寓楼是怎么样的呢？ A modern five-story building， five-story building 是一幢五层的公寓楼，并且呢非常的现代，非常时尚。 A modern five-story building 在这样一个地方，这套公寓是由几间房子组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The flat has three bedrooms and a large living room as well as a bathroom and a kitchen. 有 bedroom, 有 living room, 有 bathroom and kitchen. 一套公寓呢，最起码的一个组成啊，基本上需要的这个房间呢都有了，并且呢 three bedrooms 还有一个 living room，也就是说已经足够了。对于 Smith 一家， Smith 一家从前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在他们搬到新居之前呢， They lived in a very poor neighborhood。 看来这个住房条件呢，首先要考虑一下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不太好，以前的环境不太好。 A poor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意思呢就是你的社区的环境，就是你的 community 这个社区里 surrounding 意思就是这样的。There were many poorly built wooden houses very close together. 啊，并且这个地方的房子的质量好像也不是很好，不是砖制结构的，而是一些 wooden houses 是木质结构的，并且非常的简陋 poorly built。Poorly built, 大家看一下 Poorly built 和那个 poor neighborhood 意思是不一样的。 Poor 是形容词， Poorly 意思呢是这个副词， Poorly built 就是建造的非常简陋的这样的一些房子， Very close together， 而且呢相互之间非常的密集，到处都是房子，所以 There were no gardens and no play areas for the children，连孩子们玩的地方都没有，并且也没有公园。No gardens, no play areas for the children. 的确是 poor neighborhood. 更有甚者呢，看来这个地区的供水和排水系统也不是很顺畅。The water supply was very bad. Water supply, supply 是供应的意思。Water supply 就是供水系统或者是排水系统。Very, very bad.Very, very poor, 意思是一样的。每到下雨的时候呢 ,When it rained, there was water everywhere. 这一点呢可以说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呢他们很高兴了 ,The Smith family are very happy. 现在他们非常的开心 ,in their new flat, 因为搬到了新居。所以呢大家非常的高兴 ,because it is much bigger than their old house. 为什么呢房间大了 ,it is much bigger,And much cleaner, 而且比以前呢更干净了。They have plenty of room, and it is nice and quiet. 房间呢也比以前充裕了，并且 very nice and quiet, 看上去质量非常的好，并且呢很安静。There is a nice garden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在这幢楼的前面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小公园。A nice garden in front of 的意思呢就是在什么什么的前面 where their children can play 在这里呢孩子们可以尽情的玩耍从这篇文章的篇章结构呢我们可以描述一下自己的 flat 不知道朋友们居住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大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这套公寓是由几间房子组成的另外一个呢它的 neighborhood 是怎么样的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课文后面谈到的这些问题。刚才呢都已经谈到了现在呢我来向大家提问一下。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did the Smiths do last month? What did the Smiths do last month? 有一个动词其实就可以了乔迁之喜。Question number two, where is their new flat? 他们的新的公寓在什么地方这个好像也比较容易回答。Question number three, how many rooms does the flat have? 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都有哪些房间。Question number four, where did they live before they moved to the Murray Road? 在搬到这个新的地方之前他们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地方又是怎么样的呢 ?What sort of houses were there in that area?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Question number six, were there gardens there? 有公园吗 ?Question number seven, were there any play areas for the children? 在那个地方在从前那个地方所有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奢望了。Question number eight, how was the water supply there? 供水系统怎么样 ?Water supply there.Question number nine, what happened when it rained? 这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的。What happened when it rained? Question number ten, are the Smiths happy in their new flat? Why? 这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They are very happy. 为什么呢？还要说出理由。Question number 11, is there a garden near the house? Is there a garden near the house? 用了一个 near.在这个房子的附近有没有公园呢大家可能会想起一个表示位置的这样的一个词 in front of, 没错。Question number 12, what can their children do there? What can their children do there?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干什么呢 看来这些问题都非常的简单，我相信朋友们呢回答的一定非常的好。好，再重复一下我们和朋友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电话号码大家可以随时拨打65159223，65159223是我们的办公电话，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bjradio994@yahoo.com.cn bjradio994@yahoo.com.cn。 如果朋友们希望通过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请登录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址是 www.bjradio.com.cn www.bjradio.com.cn， 点击听吧就可以反复的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一册以及第二册的内容。好，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Anglais Hablas Inglês Engu Anglíski Yizik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足不出户听游天下，这就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给我们带来的奇妙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第三册。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十一课。大英博物馆呢，是位于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罗素广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所以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到大英博物馆去看一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李国栋校长。 Welcome Danny。 Good morning。 OK， 我们的新朋友其实也是老朋友 Ian from London England Durham. Durham. How far is it from between Durham and London? By train, on the fast train, it's about 3.5 hours. Driving, about 5 hours. But 200 miles, 210 miles. What about Birmingham? Birmingham's Midlands, about 2 hours. Birmingham. Yeah. Manchester, about 1.5, 2 hours. To the west. Yeah. 广义上来讲呢，我们今天就是要到这个爷爷的家乡去看一看，但是狭义呢，这他的家乡叫 Durham， 和伦敦呢还相差3.5小时的火车的车程。那如果要是开车去的话呢，这个之间得5个小时，就相当于咱们这儿到锦州了差不多。所以还差着108000里呢。但是不管怎么说，Ian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他所知道的 British Museum。 Alright, let's go over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哎，丹尼老师，我看这个重音啊是在后面，那难道说这个词有两个读法吗？ 嗯，其实两个读法都可以。Contribute, contribute. 我们一般在中国学到都是 contribute, 但是其实很多发音呢，都有一个习惯。比如说 research, 有的时候有些音标呢，读起来尽管是靠前，但是呢，这是因为人们的习惯造成的。可事实上，我们学的时候呢，音标发现却是在第三或第四位，这就是一个语言习惯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读成 contribute 或 contribute， 常接介词 to。 Rare Rare Rare， 稀有的，罕见的，副词 rarely。 Strange Strange Strange， 奇怪的。 Contain Contain Contain， 包含，里面有，动词。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 使某人感兴趣，及物动词。 Wish, wish, wish, 愿意，希望。 Reader, reader, reader, 读者。 Take away, take away, take away, 拿走，带走。 Dig up, dig up, dig up, 相当于 excavate.Excavate 表示发掘的意思，考古专用词。 Once Once Once， 一度，曾经。 Bury Bury Bury， 埋，埋葬。 Earth. Earth. Earth. 土